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春节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那么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知道啊，春节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今天就跟 Peter 老师一起了解一下相关的变化的形式和内容。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我们知道啊，在过节的时候，特别在过春节的时候呢，给亲戚和朋友红包，逛庙会，做一些美味的佳肴，是我们春节的一个传统习俗。第一句话看看不难，大家想一想，给朋友和亲属红包， giving red envelope 啊，红包这个词envelope 这个词啊，原来是指信封啊，邮信的信封，但这里面呢加一个 red envelope， 不能翻译成红信封了，应该翻译成红包啊。With cash 后面一定要强调是 with cash 啊，一定带钱的这个红色的信封才能翻译成红包。 To relatives 这里面讲到了亲戚哈， relative relative and friends 亲戚和朋友。另外呢，逛庙会，这个逛这个词我们原来讲过 visiting 参观的意思， temple fair 啊，我们在春节那一档呢讲过了庙会这个词 temple fair， 大家想想后面这个会哈怎么来拼 fair temple fairs。 making traditional dishes 做一些传统的美味佳肴， making traditional dishes are customs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啊，提到了一个习俗 custom custom 习俗哈，所以说提到了说红包庙会做吃的是我们春节的习俗。但是随着我们说科技的发展呢，这些旧的习俗啊，在数字时代有了新的形式，比如说机器人取代了食物和衣服，成为了节日期间特别流行的礼物了。那么说在过节期间给别人一个机器人，大家觉得非常的新颖。好，那么看看英文来如何翻译。These old customs have a new face in the digital age. 这里面有一个很好的词，大家记下来，数字时代。Digital, 哈，这个数字呢，不能用 number 这个词，而用这个 digital, D-I-G-I-T-A-L, digital age, 有了一个新的面孔了， new face, 提到了一个机器人， robotic devices,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robotic, robotic devices, 后面一个设备 ,have replaced, 替换了 food and new clothes, 替换了食物和衣服 ,to become popular gift during the festival, 节日期间成为了特别受大家欢迎的这些礼物。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些更加我们觉得好玩的礼物呢，在春节期间受到大家的热捧，比如说蒸汽的拖布，想不出来为什么哈，蒸汽拖布看起来没有什么太高端的地方，但的的确确呢，蒸汽拖布，还有呢，洗碗机、机器人、窗户清洁工和烹饪机器人的销量呢，大幅增加。这里面我们看到洗碗机哈，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然后呢机器人的窗户清洁工我们也见过，但是烹饪机器人目前呢见的不多哈，但是呢在电视当中我们见过能够做饭的机器人了，销售量大幅度的增加。那么看看英文的翻译， The sales of 首先蒸汽的拖布啊， The steam mopSteam, S-T-E-A-M 是蒸汽的意思，后面这 M-O-P 呢是指那个拖布哈，叫 steam mops， 然后呢洗碗机叫 dishwasher dishwasher， 以及呢机器人窗户清洁工，这里面它不是一个人了，是一个机器人叫 robot 啊， robot window cleaners， robot window cleaners and cooking robots 啊，做饭的机器人 cooking robots， 然后 increase 增加，后面大家看看这个大幅度这个词如何来英文来翻译哈 ，dramatically。我们学过 drama 是戏剧，但如果说一件事情有了一个戏剧化的变化的话呢，那它表示它的幅度是相当大的，所以呢用 dramatically D-R-A-M-A-T-I-C-A-L-L-Y dramatically， 大家用这个词啊可以表示一个东西它的这个幅度呢是相当之大啊 dramatically。 好，那么除了说这个礼物发生变化之外呢，我们的这个餐桌文化呢也随之发生了一定变化，中国人的餐桌也发生了变化，除了传统的鱼米糕和饺子之外呢，家庭还利用网络哈，我们说这个网购啊，从世界各地购买异国风味的这些食物。好，那么看看这个餐桌 The dining table The dining table of the Chinese have also changed. In addition to the traditional dishes of 鱼 fishRice cakes 啊，这个米糕 and dumpling 啊，这三个不难。家庭同时使用一些网购的形式 ，families are using online marketplaces。这个 online 网上 marketplaces to buy， 那么这里面用表示说异域的异国呢，它没有用 foreign 这个词，而用另外一个形容词叫 exotic。Exotic 哈，这个词啊，希望同学们记下来，因为这个词大家在旅行的时候啊，会经常看到，比如说这个国家或者说这个地区给大家提供非常与众不同的，或者说呢，跟你本国完全不同的一个异域的一个风格、一个品味或一个食物，都可以用这个词 exotic。好，那么 Peter 老师把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E X O T I C exotic。我们说食物可以说是 exotic。那么文化也可以说 exotic， 所以说这个词呢它的用途还是很多的，后面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啊，在全球各地可以呢买到各种各样异域的这些饮食和一些我们说吃的和喝的啊。那么在天猫上有一个相关的统计，进口的新鲜食品的销量呢猛增了 300%， 那么其中包括了智利的金蟹、波士顿的龙虾和来自于新西兰的鱼是特别受大家欢迎的。啊，那么看看这些进口的这些食物哈 ，the sales of imported 啊，进口的 imported fresh food on 天猫 surge by around 300%。这里面用一个词表示增加哈，刚才呢是一个副词表示 dramatically increase dramatically 表示说突然的增加，那么在这句话里面它的猛增用的另外一个动词是 surge S-U-R-G-E， 所以说同学们在表示呢一个东西突然的一个剧烈的增加，既可以说 increase dramatically， 也可以用我们刚才讲了这个 surge，都表示数量突然的增加，所以大家记下来 by around 300%。 那么看看下面的这个智利的金蟹哈 chilling 哈，我们说 chili 学过了是智利，那么 chilling 哈 king crab 螃蟹我们学过了 crab king crabs 也可以翻译成呢就是说王蟹哈，就智利那种特别特别像皇帝一样的那种螃蟹啊 king crabs， 然后呢 Boston lobstersBoston 波士顿的龙虾，这 lobster 这个词哈 ，L-O-B-S-T-E-R， and the fish from New Zealand are the most popular 哈，非常非常的受大家的欢迎。另外呢，除了说这些吃的和喝的之外呢，庙会门票的购买形式啊，在春节期间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庙会门票在线预订哈，那么是我们最近的一个新的一个购票形式。那么这种形式呢，让逛庙会这个传统这个习俗呢更加受到人们的欢迎，因为呢我们说买票越来越方便越来越便利了，因此呢大家更愿意呢去庙会了，那么让这个习俗呢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追捧。那么看看相关的数据哈，在北京在2月8日至10日期间共售出了30万张庙会的门票，看看英文的翻译 The online booking of temple fair tickets 啊，提到了一个网上的一个订票 online booking of temple fair tickets revive 这个词 R-E-V-I-V-E VIVE 表示说呢，让一个东西进一步的焕发出它的活力啊，一个它的动力哈，非常好的一个词 revive， 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 revive this traditional custom。In Beijing, a total of 300,000 temple fair tickets were sold online between February 8th to 10th. 从8号到10号呢，卖出了30万张庙会的门票。皮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说一遍。Giving red envelopes with cash to relatives and friends, visiting temple fairs, and making traditional dishes are customs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These old customs have a new face in the digital age. Robotic devices have replaced food and new clothes to become popular gifts during the festival. The sales of steam mops, dishwashers, robot window cleaners, and cooking robots increase dramatically.The dining tables of the Chinese have also changed. In addition to the traditional dish of fish, rice cakes and dumpling, families are using online marketplaces to buy exotic food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e sales of imported fresh food on Tianmao surged by around 300%, like Chilean king crabs, Boston lobsters, and the fish from New Zealand are the most popular.The online booking of temple fair tickets revived this traditional custom. In Beijing, a total of 300,000 temple fair tickets were sold online between February 8th to 10th.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了北京市朝阳区英才分校平乐园小学的张熙然同学。 Hi, I'm Michael. I'm 9 years old. My Chinese name is 张熙然。我来自北京朝阳区英才分校平乐园小学。我三年级了。Today I will tell you a story. The story is about...A lion and a mouse. Once upon a time, there lived a lion in a forest. One day, after a heavy meal, it was sleeping under a tree. After a while, there came a mouse, and they started to play on the lion. Suddenly, the lion got up with anger and looked for those who disturbed his nice sleep.Then he saw a small mouse standing trembling with fear. The lion jumped on it and started to kill it. The mouse requested the lion to forgive it. The lion felt pity and left it. The mouse ran away. On another day, the lion was caught in a net by a hunter. The mouse came there and cut the net. Thus it escaped.Thereafter, the mouse and the lion became friends. They lived happily in the forest afterwards. The story tells me we should help each other with friends.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我真喜欢这个故事 I love it! 非常感谢张熙然同学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朗诵。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配音、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色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接下来的呢是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讲的故事的题目是 Jack and Jill and the Big Dog Bill。 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 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Jack, Jill, and Bill. 那今天 Jason 老师想给大家讲一个新故事，一个关于男孩 Jack、女孩 Jill 还有大狗狗 Bill 的故事。Jack and Jill went up the hill with Bill. What were they going to do? What happened to them?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那 Jack 和 Jill 一起跟着大狗狗 Bill 上山去玩。他们要去玩什么呢？那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呢？你想知道吗？ Okay,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Jack and Jill and Big Dog Bill.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是 Jack, Jill, 还有大狗 Bill. Jack and Jill and Big Dog Bill go up.Up the hill. 快看呢，大狗狗 Bill, Jack, 还有 Jill, 他们一起往山上爬呀爬呀。They're going skiing on the hill. 他们要爬上山去滑雪吧。Pull Bill, says Jill. At the top, they stop. 这个时候Jill 说那大狗 Bill, 你快拉呀，使劲拉呀。 不一会儿他们就来到了小山顶上，然后他们停下来了。Wow, please look at the picture. What can you see in the picture? I can see a rabbit in the picture. Jump, jump, bing, bing. Go Bill, say Jack and Jill. So Jack and Jill and Big Dog Bill go down, down, down the hill. 这个时候 Jack 和 Jill 就一起喊呢，快跑啦 Bill! 然后 Jack, Jill 还有大狗 Bill 他们就一起冲下了山。 嗖 Bump, plop, they all stop. More, more, says Jack. Bung!哗啦扑通一声，他们就全都停下来了。这个时候 Jack 就说，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吧。可是大狗 Bill, 他要累惨喽。 Jack and Jill and Big Dog Bill go up, up, up the hill. 那你看看呢，这个时候男孩 Jack, 女孩 Jill, 还有大狗 Bill, 他们一起往山上爬呀爬呀爬呀。 Push, Bill, says Jill. At the top, they stop. 这个时候 Jill 就说呀，大狗 Bill, 请你使劲推呀，推呀。 然后他们又来到了小山顶上，然后他们就停下来了。 Wow, please look at the rabbit. The rabbit jumped over the hill. 快看呢，这只小兔子一下子能跳过整个小山，哈哈，真厉害。噔噔 Go, Bill, says Jill. Jack and Jill and Big Dog Bill go down, down, down the hill. 然后 Jill 就说，走，快跑起来啦 Bill. 哇哦。 然后 Jack, Jill, 还有大狗 Bill 就一起又冲下了山。 嗖 Bump, plop, they all stop. More, says Jack.More, says Jill. Bang! 扑通一声，他们又停下来了。 然后 Jack 就高兴地喊着，再玩一次，再来一次。 Jill 也这样说，再玩一次。 Woof! Oh, no, say Jack and Jill. Bill will not go. 这个时候，大狗 Bill 却喊了一声 Woof! Woof! 他有点累了，对吗？ The big dog Bill does not want to play this game anymore. 原来是这只大狗，他不想再玩这个游戏了，他累了。这个时候 Jack 和 Jill 就说了，天哪，不好，大狗 Bill 不想玩了。 Jack and Jill and big dog Bill go up, up, up the hill. 那现在呢， Jack, Jill 还有大狗 Bill又一次的爬呀爬呀爬上了小山。 Wow, look, where is the big dog Bill? It is on the sled. 那现在大狗在哪儿呢？ 他坐在了雪橇板上。Push Jack, says Jill. Pull Jill, says Jack. At the top, they stop. 那这个时候 Jill 就说呀，使劲推呀 Jack。那这个时候 Jack 也说，使劲拉呀 Jill。那么最后他们终于来到了小山顶上，然后停下来了。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Woof! Uh-oh! The big dog Bill was shocked by the rabbit. And Jack fell down, and Jill came tumbling after. 那这个时候小兔子突然一跳，把大狗吓了一大跳。这个时候 Jack 摔倒了，然后 Jill 呢也跟着滚了下来。 Jack and Jill and Big Dog Bill go down, down, down the hill. 然后这个时候 Jack, Jill 还有大狗 Bill 他们就一起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滚下了山。 Wow, please look at the rabbit. The rabbit is on the sled. 而这个时候谁真正的乘着雪橇板在滑雪呢？小兔子。 Bump, plop, they all stop. No more hill, say Jack and Jill. Jack and Jill and Big Dog Bill go home. 然后呢 ,bang, 扑通一声他们又停下来了。这个时候 Jack 和 Jill 就说了，不玩了不玩了。 然后 Jack, Jill, 还有大狗 Bill 就一起回家了。Wow, look!They are very happy because they are in the Wormley house and drink some hot tea. 那你看呢，现在他们真的很开心了，因为他们的家真的很暖和，而且他们也喝着热茶，对吗？ Okay,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今天这次老师给大家讲的是大狗狗 Bill 拉着 Jack 和 Jill 上山滑雪的故事。在故事当中，Jack 和 Jill 总是让大狗 Bill 推着他们或者拉着他们上山去滑雪，可是大狗 Bill 也有会累的时候啊，所以换个角色之后， Jack 和 Jill 才知道原来爬上山是这么难的。所以同学们小朋友们不要认为爸爸妈妈做饭做家务很简单，换位思考一下，我们应该学会珍惜他们的劳动果实，珍惜他们对我们的爱，好吗？另外，这本书有很多的押韵词，朗朗上口，请和爸爸妈妈一起熟读一下这个故事，看看谁的朗读声音更像是在唱歌。 Jack and Jill went up the hill. 哈哈，好吗？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在节目的最后呢， Peter 老师把我们小鬼当家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M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色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同学们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